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又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天，又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但是呢，在我们的音乐的陪伴之下，可能呢，你今天整个的生活都会发生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变化。嘿，各位，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又是一个周四，我是静瑜。 今天呢，让我们一开始就用 funky 的节奏来跟你打开全新的一天，来听到的是蓝心湄和大嘴巴 funky that girl。嘴巴和蓝心湄带来的 Funky That Girl， 不要怪我那么喜欢 Funky， 因为就是能够给人带来不一样的好心情和节奏感。 因为大早上有被叫醒吗？这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 哎，来自于 Funky That Girl。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这两天挺闷的，所以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已经持续给我们高温天气了，21.9度啊。受到这个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呢，今天白天本是将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这两天一直都说有雨，所以你知道准备洗车的我，已经犹豫了很长的时间了，我再忍忍吧。雨量分布不均哈，所以大家外出还是要记着带上一把伞，而且要提醒大家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早晨有轻雾。阴天有小雨，山地的局部地区呢是有弱雷电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5%。今天夜间呢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5%。跟静怡说的一样啊，今天呢这个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场雨哈。虽然呢我这两天已经每天都拎好了雨具，但我跟你说实话，我一次都没有用过。 但我告诉你，可能你今天放下了，觉得说可能不会下了吧，就被淋成落汤鸡。 是的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到的情况好吗？ 来看看今天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天使，第二名是梁，第三名是雪莲，第四名是乐逍遥，第五名是阿乐。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瑞雪，第七名是张了张，第八名是D，第九名是这个中国加盟，第十名是享受每一天啊。 还要特别的给一位朋友来点点名哈，朴实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本来想看运气能否入榜，结果是第16名，还是要祝你生日快乐。 来，祝你生日快乐啊！不过呢，这个能不能进榜呢？这东西就是跟手速有关系了哈。小霞刚才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喜欢夏日雨后的清晨的感觉，好像呢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氛围也是不谋而合。其实我跟你说，我跟静宇每天在直播间当中也不知道外面这个天气到底是明的还是暗的。 就我们老听众知道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大概的构造哈，就有一个小小的天井。 对，但是 我们俩差不多每天望一望。 哎，但是今天呢，你说夏日雨后的清晨呢，我觉得哎，好像跟我们现在氛围还蛮符合的，就是有点小小的潮湿感，但是同时呢，感觉早上心情还是不错的哈。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互动话题，在上班路上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来减轻工作带给你的一些压力呢？对，你的减压小妙招。 对，工作的压力呢确实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去排遣嘛，对吧？因为不能够让压力一直来压着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睡一觉。 哦，你每天可是做早安 running time 的人。你昨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哎，你最喜欢哪个运动？然后今天告诉大家，我就睡一觉。 对，你看这是相辅相成嘛。我运动之后就会很疲惫，然后就睡一觉就会补充精神的能量。 运动之后睡一觉，鬼才相信你。 好吧，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塑料这个搭档情就是这么来的，对不对？ 对对对，塑料搭档，我跟郭鹏。刚才看到有朋友发静鱼郭鹏抖哈，就这是上周母亲节的预热活动，发静鱼抖或者郭鹏抖，会看到我们一段抖动的小视频。 是， 但是静鱼郭鹏抖目前还没给你们录出来。 反正我愿意去减压的方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天台当中去喝喝茶，吹吹风，来听听这首歌曲，黄小岛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天台。 秋天掉下来。 想出去玩的心或者想休息的心在这首歌当中是表露无遗哈。 喂台长， 别反正我刚刚那段基本也都是播出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应该也知道我的感觉了，就是如果想减压的话呢，找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去天台坐一会儿，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你要去天台睡个下午觉来，接着盖上一点别着凉啊，在天台上风大 塑料搭档今天就正式出道了好不好啊？ 阳光明媚的下午，郭鹏在天台小憩一会儿，我开着车走在路边，想要到隔壁的这个便利超商去买杯饮料，回来之后呢，管理员如果跟我说，哎，你叫一下停车费，我会告诉他，对不起，本市5月1号实施了停车收费的新规，15分钟以内是不计时的啊。 你真的会这么说吗？ 对，哎，真的，这两天我还认真的在试了一下，因为我们节目有告诉大家， 是 很多的生活的一些变化，还有实用的一些信息。 嗯， 因为这次5月1号我们实施了这个停车收费的新规之后呢，其实真的变化蛮大的。之前只要我停了一会儿，可能旁边就这个收费员就会过来说，哎，给你结，你给我个2块钱、3块钱 也可以。 哎，对，但这次呢，我会依据新规来跟他据理力争一下， 是 说这个白天的话是15分钟算一个计时单位。晚上2个小时是一个计时单位，如果不满的话我是可以不交的。 对，而且你知道最近的事发改委呢还是专门去检查了一下，对吧？这是5月1号呢实施这个停车收费新规以来呢以第一次的这个集中抽查，是否不满一个计时单位就不收费了。总体来说呢，这个抽查的时候呢是没有发现违法的行为，看来执行的还是挺好的哈。 嗯，这次停车收费的检查将一直持续到6月30号。这次检查当中呢也会要求一些责令整改的停车场，还没有整改这个违法行为的将会依法从重处罚。所以您发现相应的状况的话，也可以打电话给相关部门进行举报。 是，怪不得大家都不敢就乱收费了啊，这个处罚呢还是挺重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停一个计时单位，但是再超过的话呢一定要交费了，对不对？ 是，就是咱们还是别擦这个擦边球哈，但是说自己合法的权益还是应该需要保护一下的。 嗯，好，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A 号的是，你知道什么叫对冲吗？ 不就是对冲基金吗？索罗斯、量子基金什么的。 错，对冲就是用左边的电脑看狂虐腹肌30天、1小时26分钟挑战1000个波比跳之类的健身直播，同时呢，再用右边的电脑看一顿吃50个猪蹄和700串麻辣烫的直播，这样就可以完美对冲了。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民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万元置换补贴。详询大众汽车北京中心6754-9988。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Why is everything so wrong? This is a happy end. Come and give me your hand. I'll take you far away.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I feel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至于 Your Name 带来的这个 New Soul， 这也算是一首老歌了哈。这个今天早晨一上来就是轻摇慢摆 Bossa Nova 的氛围和感觉，在身边的感觉啊。 那接下来来推荐一首新歌来震撼一下大家的耳朵吧。 好的， 这是台湾乐团831，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他们在9月1号台北小巨蛋有一次首次万人演唱会，同名的主题曲叫做《一事无成的伟大》。 哎， 你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了，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很契合啊。 对， 你都用什么方式来减轻工作的压力呢？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工作无力，觉得我虽然说很努力很努力了，可是感觉还是有种一事无成。 对， 但其实这种也是值得被鼓励跟表扬的，因为你坚持下来了。 但是我们今天呢，大家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听众耳朵有福了哈，北京音乐广播的早安音乐秀呢，今天我们会带来这首歌曲的新歌首播。如果你想在互联网上听到这首歌曲的话，要等到5月23号以后才可以。来听听看， 831，只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可以抢先听到我们的新歌 一事无成的伟大。 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中的船难，小公园也照常，好票翻看好不完，进攻又何都讲，没入围的奖项，没人懂得漫长，能感动自己的歌才是唯一解答，事业热血漫画，信仰总会闪亮，上山向下模板荒凉，为何幸运总还竟然灿烂的光，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每一晚每个一事无成的当下，我若能重来，我会怎样？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够不够啊？谁定义的失败或伟大？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 等安逸 准备好了吗？管台下空空荡荡，或是万人空巷，走吧。 来自831的一首早安音乐秀的首播歌曲《一事无成的伟大》，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首歌曲呢，也算是大家的第一次的能够聆听到。如果在网络上想听到的话，得到5月23号哈。 嗯，这支乐团呢，蛰伏了10年，就等待着这一夜哈，用这首歌曲来感动大家。他们会在9月1号的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上，也演唱这首同名主题曲《一事无成的伟大》。 嗯， 其实刚刚我们有听到中间的歌词，就还蛮励志的。其实我们早上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什么方式来减轻工作带来的一些压力。 对， 有的时候压力真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觉得压得喘不过气儿来。 嗯， 那这首歌就告诉你，这一生呢，一事无成也是个赢家，一无所有还有这首歌为我而唱。 你说的这么励志，但是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呢，收到的答案基本都是狂吃狂吃狂吃啊，这是 Rio 说的自己的解压的方式。 当然想吃的不仅仅是 Rio 一个人哈，像Barra 还有仲尼也都是觉得说，哎呀，吃吃喝喝最开心了。 对，这个好像大家呢都是把这个口腹之欲放在前面啊，这个跟我都是一样的。贾倩呢说，每次负能量爆棚的时候，都会打开各种的旅行 APP 去看机票，身未动，心已远。所以 我也会这样。 真的吗？ 嗯，就特别管用，你知道，就虽然没有假，但是看一看，好像感觉自己已经出去玩了一趟， 仿佛自己去出去玩了一趟。所以你这么喜欢当年的这个蛙儿子，就是因为他每次都能出去玩一圈，对不对？ 嗯，他会替你去玩，然后还会发明信片回来。 对， 这么想想，我好像很久没有帮他去收四叶草了。 我那天打开的时候，我都以为他挂掉了，因为 大家都快忘了这件事了。 很久没有看到这个蛙儿子在干嘛了哈。 不过像大爽子也跟我们说了哈，像你是玩手机的小游戏，他会玩一玩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些玩具，比如说乐高啊， 嗯， 拼这个各种各样的小人啊，把海贼王全套人物还有千阳号都拼出来，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哦，太厉害了哈。 嗯， 另外呢，包括呢能够玩很多这种变成方形球形的这些 魔尺， 太厉害了。哎，怎么会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减压的玩具呢？我觉得如果给我的话，我觉得这东西我觉得会耗费脑细胞。 你可以尝试一下像这个小纯洁的这种方式。 嗯， 他说我有时候烦恼想打人，我就去打沙袋。哎，你记得就是这个欢乐颂里面，就小包总带着安迪也是靠打沙袋就来解，就把抒发自己心中的这个郁闷的情绪。 如果最近看抖音的话，我觉得摔碗那招也不错，你们观众的这个 大家可以去先挑战一下。 对，摔碗我觉得 喝完酒之后啊，摔一下爽。 但是就前面有一个摔碗山的话，我估计也不会这么有意思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最近呢，这个直面当代人情感困局的意大利的黑色喜剧电影《完美陌生人》是宣布定档了，是在5月25号来上映啊。这部影片呢是讲述了三对夫妻以及一个单身赴约的好友在聚会上分享手机信息，从而爆发出重重情感危机的故事。反正我们节目当中每次介绍电影，总会有些危机啊。 但是这部电影是真的是，因为之前那时候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恰巧看过，不跟大家剧透了哈。 嗯。 但真的是会看到你毛骨悚然的一部电视剧。 嗯。 所以如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建议你不要带着自己的另外一半去看这部电影。 一个人去看一下这个烧脑的感觉哈。 完美陌生人，我觉得配上接下来这首歌再完美不过了。 嗯， 来自陈小春的《算你狠》。 是， 其实讲述的就是关于手机的一个故事。现在我们当代人在手机当中都有太多太多的秘密了，而且呢，即使是最亲密的人，我觉得保有一些私密感和相对来讲的个人空间都是非常必要的。 算你狠，来自于陈小春。 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不耐寂寞，尺度游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一直会永远的恨你，我的心一直会永远恨你。

满分，音乐早餐。 又是一盘大餐奉上哈，刚才呢是由静瑜为大家端出的今天的这份音乐早餐，不知道大家还满意吗哈？ 嗯，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后花园当中给我推荐新的音乐早餐了哈，在静瑜大厨烹饪之后呢，给大家一一端上。 对，这个早餐呢，虽然要吃的是全天最重要的一餐，刚才静瑜也说到了， 嗯， 但是没有这个像静瑜这种大厨的火候和功力，你一般人还真做不好它，对不对？ 哎呀，谢谢，不要恭维我了。来看看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来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 okay. 这是今天咱音乐秀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和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哈。 嗯， 吃肉的神仙就说了，宅在家一边听歌一边做一顿秀色可餐的美食，什么压力都是浮云。 所以我们经常跟听众有这种这个心灵互通的这种感觉啊，昨天想什么来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哈？这个听歌一边来做一顿秀色可餐的美食，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减压的方式。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在家里做饭越来越变成一种减压的方式，而不是真的为了填饱肚子哈？ 哎，我真的觉得，因为很多朋友的话，他在家里，比如说做饭，或者说收拾房间，他会找阿姨，就家政阿姨来帮忙。 嗯， 但我一直都很坚持自己做。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是我放松的一个机会，千万不要找别人把我抢过去。 嗯， 因为你发现你很少有做一件事情是100%专注投入，不去想那些可能会对你造成困扰和压力的事情。 对， 比如说做饭，你就要专注的去做，不然可能就会切到手指，炒菜的时候你就会 这么可怕吗？ 我可能会比较容易切到手指、 啊、然后呢啊， 就炒菜的时候也会比较专注的去炒，然后扫地啊擦窗户什么的时候、 嗯、 你其实就会把那些事儿暂时都忘掉一会儿，你就专注到做家务这件事情上了。 对，而且最终出来的结果呢，又会让你自己很有成就感。 对、嗯、就是这样的感觉。 哎，再来看一下 A 说，晚上开车到处走走，听着歌散散心。哎，这个方式也不错了，就是我觉得音乐有的时候就是本身就是一种解压的良药嘛，所以听早音乐秀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对不对哈？ 嗯，你可以在晚上打开手机 APP， 然后听着早上的早音乐秀哈、啊。 嗯， 特别是在这个初夏的时节还挺适合的，因为晚上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闷热，然后也不像冬天那么冷，稍稍的开一点车窗，但记得千万不要把手伸出去，这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 是，东东说呢，特别烦特别郁闷的时候呢，我会跟着 CD 或者是收音机来大声大声的唱歌，非常非常的管用，心情也能够立即就好起来哈。 对呀、啊、所以我们节目每次放一些大家就是可以全场大合唱的歌曲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摇起车窗，收音机声音开大，我们要一起嗨了。 对，那跟我们这种方式相比呢，可能有一种方式呢，你可能更加会直接的去跟着全场一起大合唱，就是音乐节的方式啊。 嗯，那我推荐大家5月19号、20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周末的两天哈，2018长城音乐节将在长城脚下的淮北国际滑雪场拉开帷幕。那这次长城音乐节也是长城系列音乐节的第8年了。 嗯，去年的长城跑电音节呢，就是凭借着音乐、游览和运动的三合一的玩法，成为了5一档的热门话题。而今年呢，除了保留这些节目之外呢，还有更加一些的新升级。昨天呢，我们说到了有些这个私教，会自己身后背一块板子，然后让你去看电视。嗯、那以后可不可以在他身后背一个音箱，然后看能不能够离得近，以后就能够听到音乐啊？ 边跑边唱歌吗？ 是、 啊、喘啊。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估计应该是很多人都能够一起来大声合唱的歌曲。 来来来。全场大合唱了，摇起车窗，开大音响，但是要注意、嗯、唱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对，来听到的是许巍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时光》。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瞬间又想起 爱的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 后婶儿，你踢球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喜欢的姑娘正在场下看你踢球呢，哎，你会怎么做呀？ 这还用说吗？给妹子的男朋友助攻，让她开心啊。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传奇乐队最近的一个消息哈，皇后乐队 Queen 传记影片的这个波西米亚狂想曲近日呢是发布了首支预告片哈。 嗯，这是他们的一部传记片，那可想而知了，里面有很多首皇后乐队的经典歌曲也混剪在了一起。 对， 这个拉米马雷克呢是饰演乐队的主唱弗雷迪丘莫里，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 嗯，影片当中呢是描绘了这个皇后乐队的迅速崛起，包括呢这个弗雷迪丘莫里生活失控带来的一些危机，他的重病时刻，以及乐队呢在 Live Aid 创造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啊。当年那场 Live Aid 确实是举世瞩目，也算是乐坛当中的一个盛事了哈。 嗯，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依然是可以全场大合唱的一首英文歌 We Are The Champions。 Time after time my sentence, but committed no crime. And bad mistakes, I've made a few.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no pleasure cruise. I consider it a challenge before the whole human race, and I ain't gonna lose. Go on,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s 出来这声儿啊！好了，我们来看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Queen 带来的 We Are the Champion。最后好尴尬， 人家真的是有个结尾的，你就这么给掐掉了， 是吗？我本来是应该最后有一个 On the World 这样一个感觉吧，对不对？哈， 对，但没关系了，大家一起跟唱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种旁若无人的感觉。 嗯， 反正车里也就只有你，可能最多加一个副驾驶，但是郭鹏就不一样了，他刚刚那句。 尴尬了整个北京城。但我在想，这首歌曲如果在下个月放出来的时候，或者下下个月吧，应该是下下个月， 世界杯， 世界杯的最终的那个总决赛完了之后呢，那个最终的那个冠军登上领奖台的时候，这首歌曲一定会非常非常燃爆啊！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曲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咱音乐秀和娱乐最王牌，早晚联动来为大家带来世界杯音乐广播的不同的声音。 对，这样呢就带来我今天这样一个答案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我觉得 看球吗？ 看球真的是不错的一个方法哈。 嗯，也可以自己下场踢一踢啊，更加健康一些了。 对， 还有像徐璐跟我们说，我是做行政工作的，每做完一项工作呢，我都会把用完的材料撕了，就撕碎。我发现撕纸真的特别减压，我就把这个方法推荐给了同事，都说效果确实不错。 是， 不过呢，撕之前最好确定这个材料确实没用了，不然减压变闹心哦。 嗯，我觉得徐璐这个方法不错，而且人工碎纸机，你们单位应该还省出了一部分费用哈。以后所有的材料都让你来撕，好不好哈？ 但是你知道，这个真的得最后一个提醒，非常的有必要。 嗯， 有的时候你觉得它没用了，可能领导有天突然想起来了，哎，徐璐，你把那天那什么什么材料拿过来给我看一眼。 但是从这个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人工碎纸机会有它的一些好处，就比如说你撕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还看看内容，你要真的放到碎纸机里，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了哈。 不过还好了，现在基本上都是电子化办公，所以可能就是网上还有备份啊。 对， 像招财喵喵呢也提到了相似的一个解压的办法，他说切肥皂啊，你们有没有试过？就绝对好使。网上还有个切肥皂的合集，有的切下来是碎屑，有的是长条，有的是粉末， 研究的真够细的哈。然后 这就跟超市里面捏方便面应该是一样的原理吧。 哎，还有捏那个包装的那个袋子， 那个叭叭叭一下下那个东西啊。 对，提醒你啊，捏自己家的，别捏完之后再给人超市货架放回去。 是，二妹夫的好时光，哎，这名字够有意思的啊。说回家跟爸妈聊会儿，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不错的答案哈。 是，还有呢，刚刚继续提大吃大喝的花花妹妹。以及 Z 建涛也说跟郭鹏一样，简单方式是睡觉，觉得睡一觉起来没有什么。除了吃喝睡呢，更多的一些方式怎样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欢迎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觉得我不能给大家营造这种形象，感觉我这人这个每天这个胡吃海塞不干正事儿的，对，吃喝睡就是我的减压方式。 还有主持早安音乐秀， 主持早安音乐秀当然是一种减压的方式，是吗？然后呢，但是我跟你说，看电影这种方式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哈？ 嗯。 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一部戏吧，是由徐峥监制、苏伦执导、雷佳音以及佟丽娅去主演的奇幻喜剧爱情电影《超时空同居》，明天就全国公映了啊！ 嗯，电影的主题曲呢，这次是邀请到了张信哲来演唱。那张信哲也跟随他们一起出现在了首映的发布会当中。 嗯， 这部电影呢，其实讲述的这个故事梗概哈，大家听一听，听完会不会没有兴趣去看哈、啊？挺简单的哈。2018年，这个谷小娇就主人公，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时空意外，不得不跟1999年的陆明开始了同居生活，上演一系列的爆笑故事。 嗯，张信哲的这个主题单曲呢，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拿到，不过最近他重新唱了这版《I Believe》，我们来听一下。 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 I believe， 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即使你在回应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懂，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不真的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不知道在妄想什么，想让你陪伴的是我。I believe， 没有回应的时候，只不过正好你在电话中。I believe， 语音信箱的沉默也是一种，即使你在倾听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懂，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真的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不知道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在一切之后留在你身边的是我。那延续太久的一时冲动，在你身后的独角戏，聚光灯没亮过，怀疑是自己编造的认得我。

别再把记忆当天涯，就现在唤醒沉睡已久的动力吧。 快跑 Running Time， 早上快跑，刚才为大家来送出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莫艳玲的奔跑的青蛙，希望大家能够像青蛙一样啊，这个不停的去奔跑，去追逐一下生命的光和亮。 嗯，今天有很多朋友参与到了我们的互动话题，用什么方式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都提到了跑步。像怪微豆他说跑步可以让人轻松下来，还有像林蜜也说跑步和运动啊，任何一种方式都没有感觉到大汗淋漓之后带来的这种畅快。 嗯，我觉得这些方式都是挺不错的，这个跑步有的时候确实能够放空自己，最大的一种乐趣就是完全不去思考任何问题，就专注于跑步这件事情本身上面啊。 嗯， 而且呢可能会到达极点之后会整个身体呈现出一种比较兴奋的状态，所以希望大家把更多的这种答案来发送到我们的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你都用什么方法来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那今天呢比较关注的，让我们值得焦点式的关注的一条消息，就是第29届金曲奖于昨天的下午3点钟是公布了入围名单，张惠妹和林俊杰分别获得了6项提名，领跑了提名名单啊。 嗯，我们来进行一下焦点式关注哈。林俊杰是凭借伟大的渺小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奖、年度歌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而且呢他还将跟陈奕迅、宋念宇也就是小雨哈，还有李玖哲和许书豪来角逐歌王。那么女歌手方面呢，刚刚提到了张惠妹哈，是凭借着新专辑《偷故事的人》也入围了包括年度专辑、最佳国语女歌手等在内的6项提名。 嗯， 那跟阿妹一起来争夺歌后的有吕强、徐佳莹、飞儿乐队的主唱费，还有彭佳慧、孙燕姿。嗯 嗯，包括呢这个阿琳以及王力宏呢成为了这次呢这个金曲奖的遗珠，也有很多人呢觉得还是挺愤愤不平的为他们啊。但是我觉得每一届呢都这种的这个评委会的名单应该能够看得出当年这个评委会对于整个这个乐坛当中的一些梳理了哈。第29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在6月23号晚间来进行，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一次大热名单提名的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 爱的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我早曾经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界界限不被潦倒，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陪你放肆的年少，从你眼神能找到解药，宇宙一字一号，伟大并非走巧，哦，我的手握好，心脏的光景。

好，听到的是来自于 Cheap Trick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Surrender。 Cheap Trick 呢是一支这个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非主流和重金属乐队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一支乐队。刚才听这首歌曲能够看出他们的这种风格呢，我觉得就是非常轻松而明快，但同时呢又很明显的有这种旋律型的流动在里面啊。 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再介绍一支乐队，这是来自台湾的831组合，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 对， 9月1号呢他们将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首次的万人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有同名的主题曲叫做一事无成的伟大。正常状况下呢，大家可能在网上要到5月23号正式发布了之后才能听到这首歌。 对， 可是我们这里是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新歌立马拿给你听， 配合的真好。来听听我们今天来自于831的这首新歌首发一事无成的伟大。 大家好，我们是831，只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就可以抢先听到我们的新歌 一事无成的伟大。 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这一生一无所有朝阳，要来到未来的事来了再讲，懒得去想没观众的传达，小公园也照常，那票房刚好付完，庆功又喝豆浆，没入围的奖项没人懂得漫长，能感动自己的歌才是唯一解答，我是也热血吗，心脏总会心凉，像是像沙漠般荒凉，为何心里总还期待灿烂的光，这一生一世我想要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每一晚每个一事无成的当下，我也幻想若能重准备好了吗，管台下空空荡荡或是万人空巷，走吧。 那是831的一首单曲一事无成的伟大，风格稍微有点像五月天的感觉，也是有一种这种明快的励志当中呢有一点点生活的小忧伤的感觉哈。 就其实从他们出道开始啊，就一直有人拿831跟五月天去做对比。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出道了10年的乐团了。那这次推出了这首一事无成的伟大呢，也是想用这首歌来激励大家，这一生一事无成也是一个赢家，一无所有还有这首歌来为我而唱。 非常不错，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早音乐秀啊，可能呢会有更多的新歌首发。继续来看一下，有电影预告片奥斯卡之称的第19届金预告片奖将于5月31号在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哈。 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预告片对于电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 因为一开始可能就是因为你看了预告片决定说哎还不错，我决定去电影院看看这部电影。 对， 那最近呢这个奖项是公布了入围名单，2018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水形物语》也是获得了最佳剧情预告片等8项提名。 我觉得当之无愧，因为你看这个《水形物语》的预告片呢，你很想去看，看了之后可能你

现，黑暗里已经刺眼，那有个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听不到听不到心跳，情人节最好都没选好，看得到吃不到最好，得不到才永远忘不掉，网络中闪耀文删掉，没必要这么高调，特女的特女的特女的记忆上嘴，有词语公公婆婆轻轻微微，听得到听得到心跳，情人节最好每天来到，看得到吃得到最好，才能够一起白头到老，网络中闪耀文必要，就是要这么高调，输不了输不了输不了记忆上嘴， 温岚的放闪，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我跟你说，每次听到了这样的单曲的时候，我就恨自己真的舞蹈技术不是特别好，要不然的话我真的就跟着翩翩起舞起来了哈。 哎，我考你一下，你知道放闪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放闪不就是跟人放个电吗？是这意思吗？ 不是不是 不是， 就放闪因为眨个眼睛放个电，其实是秀恩爱的意思 啊。是这个意思啊？ 对，就两个人一起出去，哎，放个闪，比如说你们俩公共场合亲，搂搂抱抱，哎呀，你们怎么公共场合放闪 啊？这个静瑜你知道，号称是这个名词解释的百科全书啊！ 你这现在又给我乱加名 头。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秀恩爱呢，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有点不舒服嘛，对不对哈？ 那这也可能就是因为单身的人群吧，可能就是心里上稍稍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人家就是成双入对的，我是自己一个人，那不妨谈个恋爱来减轻一下工作给你带来的压力啊。 哦，这也是一种方法吗？ 当然了，就如果说你有另外一半可以来定你倾诉，或者说哎，每天回家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还蛮幸福的，或者说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们俩共同追一部剧啊，做一顿饭呐、啊其实都是可以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的。 有道理啊，你像 A 小磊呢说我吃鸡就能减压，而这个潇潇说我追剧就能减压，基本呢就宅在家里，然后做一些事情，可能就会释放一些压力了哈。另外呢，这个刚才我看到了这个从心说， 看一本有意思的书，一场可以被吐槽的电影，或者是策划一场旅行，做一些让自己放空的事情，应该都是一些不错的方法哈。 这也是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您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呢？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当然我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如果你去看一场电影的话是一个不错的减压方式，或者是去看场球赛应该也还挺不错的。那么有人呢就把这两种东西呢是联合起来， ESPN 的体育频道以及 Netflix 将联合打造一部关于 Michael Jordan 的剧集《最后之舞》，预计呢是2019年播出，一共十集哈。 嗯，这部剧集呢将聚焦乔丹和公牛队上升势头极猛取得了巨大成功的1990年代，它将曝光1997到98赛季超过500个小时的视频资料画面啊、哦， 太厉害了啊，不能再幸福，因为你知道对于这种乔丹的这个球迷来说，那个赛季呢是他最后一个赛季嘛，啊，算是他在公牛最后一个赛季啊，他实际上最后呢还在奇才队复出过两个赛季，但是呢那个赛季当中的很多的珍贵的资料和画面，很多人估计是第一次看到哈。 是，还将播出跟乔丹有一些关联的篮球巨匠的一些说法，还有关于他们的一些采访哈。 嗯， 对于乔丹还有篮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来自于陶喆的一首单曲，这首名字叫做《无缘》。虽然呢，可能你从小有一颗篮球梦，然后但是一直无缘成为成长 NBA 的巨星。 别这样，我突然觉得有一阵心酸， 心酸的感觉，不心酸了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这部剧集，可以让你和你的偶像之间有一点联系，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哈。来听到这首歌曲《无缘》。 改天来点什么风雨，你就不会生气。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yeah、十几个留言都没回应，感觉有一点不对劲，让我开始担心。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坐在那不该坐的，却一直坐，该说的没有说。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让我们比较好过，是对还是错？技巧不去争执、yeah、足够的承受但没情趣，会是爱的不够多，还是根本还错、oh、分手这念头你有闪过、yeah、老实说我也想过很多、oh、难得但讽刺的默契，想想会更难过。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坐在那不该坐的，却一直坐，该说的没有说。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让我们比较好过，是对还是错？慢慢了解爱不是的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don't wanna be another him. That shit is over. Finally, you found yourself a friend, and you run him over. Ever since the start, I saw the end around the corner, 'cause I know you so well. So predictable, you're an animal. I can't let you go. You're so good at being bad, you know.Can't deny it. Tried to play it cool, but I can't hide my true desire. 'Cause I can see the dirty in your eyes. My favorite liar, and I know you so well. Well, well, well. So predictable, you're an animal. I can't let you go. You're so good at being bad, you know. You are on your worst behavior. I want it just like that.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waiting to attack. You are on your worst behavior. I want it just like that. 来自 Christopher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Bad。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来自于这个文化消费方面的相关消息哈。去年的新华书店和阿里云呢宣布达成了战略合作，并且呢是共建云上文化消费平台，是布局了一些智慧书店哈。 对，最近呢，国内首家智慧书店的示范点就落户在了新华书店的总店，并且已经正式开始对外营业了。 嗯， 大家走进书店呢，简单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就有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感觉就是高大上三个字。 嗯，在书店当中呢，有人脸的识别导购区域哈，人脸识别导购区域呢，会根据你的面部特征识别会员信息以及之前的购买行为，然后进行分析，然后呢，会推荐你可能感兴趣的图书。吓死我了，我以为他分析了一下我的脸，就知道我爱读什么书，而不是根据我之前的这种判断哈。 你之前买书还是要注意一些，比如说你之前买过什么成功的101个秘诀啊，那之后就会推荐各种成功学的书给你啊。 成功学。 同时呢，我们在书店逛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你想找一本书，可是因为每个书店这个索引的方式都不一样， 嗯， 就来回找找不着。那现在呢，因为有这个智能设备的帮助啊，大家就可以很简单的找到自己所想要找的图书所在的位置了。 嗯，这个也挺不错的。另外呢，这个图书店当中呢，每本图书都 都有电子的水墨价签，这种价签呢是方便价格同步，而且呢还可以加入读者评价、推荐意见以及推荐语音的。哎，我觉得这个书店很有意思，哎，就是真的把好像把线上购买书的这种体验拿到了线下，是吧？ 对，而且你真的扫描价签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到网上商城去查询更多，比如说关于这本书的推荐啊，包括网上的一些评论呐、评分啊等等的，感觉好像进入到了哈利波特的他们的霍格沃茨学校一样， 是 所有的书都灵动起来了， 对，有种魔力上升的感觉，赶快去体验一下这种魔法在线的这种书店的方式。来，听到的是范晓萱《魔力 ESP》。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啊，就是在他的时代呢，他唱歌总会给人一种非常非常阳光向上的感觉，而且呢确实很早就有这种魔力感了哈， 所以被叫做小魔女嘛。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跟大家来看一看天气啊，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呢今天白天本市还是有一次强降雨的降雨的天气过程，不能说强了哈，但是呢这个什么时候会出现现在还不知道哈。 对，是这个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而且呢有一些短时大风，雨强呢就是指下雨的这个强度哈。 对， 而且今天呢降雨是对交通出行有影响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司机朋友，雨天出行务必要确保交通安全，而且驾车上路呢要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距。必要的时候呢，因为我前面的车如果在开双闪的话，我也记着要开上，然后确保后车的这个跟车距离是比较合适的。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是你用什么方法来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啊、反正说到最后呢，我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减压是我们生活当中必